過去要攞佢嗰個同意，我先有得貼㗎。我覺得一個零兩個月時間報得原名嚟，抽得 number 嚟，佢唔俾我貼，我喐佢咩？係咪咁多間大廈？你搞掂嗰啲好過啦。如果你想個選舉氣氛好，真係製造一個公平嘅選舉嘅話，你搞掂啲私樓嗰啲契弟先，嗰啲全部俾人即係入曬㗎啦。嗰班阿哥阿姐，淨係俾即係中樹根貼，就唔俾我哋貼，係嘛？你中國銀行都一樣係咁啫嘛。嗱，呢啲就真係錢嘅問題啦。 嗯， 係嘛？佢財大氣粗嘅問題。 嗯 哼。咁當然啦，我冇所謂，你咪唔俾我貼咯。你到時唔俾我貼，即係證明你有偏頗咯。 嗯。 但係我諗，即係 你一就兩邊就唔好俾，唔俾貼。你一貼就唔該你貼曬。 同埋我想講翻一樣嘢就係、是，香港而家選舉即係點解會咁唔公平呢？就是因为建制派的资源无限嘛，主要就是这样东西嘛。 还有那些 resources disparity 嘛，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间，建制派有北京那些公司啊，各方面啊，给钱他们嘛。还 有一样东西啦。 所以其实他 这个真是选举不公正的根源。 现在你搞这么多那些 administrative burden， 我用这个 term 是用了最好，因为我选过我就知道啦、是很烦的。 嗯， 即系我哋都唔会为咗多一张海报同少一张海报嚟同你有争议，亦都冇咁嘅时间。 唔系冇实际效，唔系即系咁讲。嗱，你话228事件嚟讲啦，即系其实228补选咁计啊，即系你话网上面你究竟你有即系你觉得即系你话撑六号嘅人多啊，定还是系撑七号嘅人多咧？ 六号系梁天琦话 系啊， 梗系六号多啦。 唔系咯，嗱个问题就系话嗱，你第一件事就系话。你头像影唔影响个选票结果咧？咪、那个结果就话俾你听就， 大家都系表态啫嘛， 系咪？即系表态啫嘛。你见喂结果就系话俾你听就系咁样，系完全唔相关嘅，似乎系唔系似乎系完全系啦。你喂你见到啊？喂周浩鼎啊，佢冇人换佢头像添啦，但系佢选票系第二多啊嘛，系咪先？ 都有嘅，有三号嘅头像，我见过嘅。 佢可以驳你嘅，佢就话你唔可以用。嗰樣嘢宣傳嘅工具有效同冇效嚟去衡量，究竟我唔應唔應該定呢個規則？ 唔係你唔見到有一個直接嘅威脅啊，對個選舉結果 係唔係？所以任建鋒今次講得啱。喂，我哋係表態嘅啫嘛，我哋係表達我哋嘅立場，我撐邊個？ 而基本法就保障咗我哋表達政治意見權利啊嘛。 唔係咯，呢個係表達政治自由嚟嘅喎， 香港最基本嘅人權嚟嘅喎。 即係你馮華咁樣做，呢啲咪就純粹係即係。嗱，第一樣嘢咪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阿土講得啱嘅，就係你選舉搞咁多，即係行政上嘅 burden， 其實影響到參選嘅權利添㗎呢樣嘢。如果即係去到一個端啊， 例如你應該要改嘅屎忽鬼嘢嚟㗎。第一，喂，電視台想請邊啲人去做辯論？喂，你冇理由嗰啲咩飯碗冇嗰啲人走去請佢㗎，你明喺度蝕我啲時間，喺度玩嘢嘅。喂，嗰啲有喂我電 交化選舉。 我有權選擇係邊一個係接受我呢一個嘅電視質詢同辯論。 如果唔係喎 ，D100 咪試過咯， 關你乜撚嘢事啊 ？D100 試過啦，佢咪揾六七號兩個人去隻抽咯。 係啊，坐你都傻啦，係嘛？呢個先係正常嘅選舉嘛。美國總統選舉好似我聽人講嘅，因為我唔係美國人啦，就有幾百人喺度排隊㗎，隻狗都要參選㗎， 好多人參選㗎其實。 咁但係你 咩綠黨啊，唔知咩黨啊，好多社會黨都有㗎入美國，不過冇人。 咪 CNN 知佢啫嘛。你都去調查 CNN 話佢唔公平啊，係咪？即係做埋啲戇居嘅規則，跟住咧所有候選人都要讀個名出嚟，咁啊代表公平選舉。雞仔唔管管華英，你搞掂啲妙轉眼案法團，你一係就全部都唔俾貼，一係就全部一定要貼，直情係勒令要貼。因为你得个零月啫嘛，我唔喺度黐到你服务场，即系一年365日啊，八哥。 你讲选举公平，即系最大嘅威胁就梗系中票啦。 仲有你唔公道嘅地方系咩咧？即系我唔记得几多钱，好似话唔知500定1000蚊以上就要，因为吴博捐咗1000蚊俾我，屌咪写你个名嘅，要写你身份证。 系 好啦，你民主党捐俾我嘅，或者社民联捐俾即系某个党嘅人嘅。咪又可以就咁整社民联得咯喎，你唔博就捐俾社民联，跟住再捐俾我，你又可以匿名喎。 咁呢啲香港冇，香港就冇政党法咯。仲有就系你选举净系管个候选人嘅啫嘛，同埋宣布参选先开始管佢嘅啫嘛。但系你个政党咧， 喂你呢啲咪 政党喺选举中间嗰四年咧做嗰啲嘢咧，

戇居。我唔知佢啲友喺個腦諗緊乜嘢啦。如果嗰個人既投訴 journal 既投訴你港大嘅時候，你兩邊係可以 monitor 嘅。兩邊嘅話，如果佢阿吳博話齋，你 recheck 翻篇論文，咁你港大點企咧？ 係冇企啊！咁你成個制度根本崩潰嘅。 喂喂，同埋你使乜為咗個蝗蟲難聽啲講 ？She's nothing。 係啊， 你炒咗佢有咩問題？ 同埋個問題 就係、是、你鄭宇石漏咗寫吳博個名，所以俾人即係搞到。即係降職唔見得幾廿萬 塊，另一個人唔明白， 另外即係好咁講啊！ 嗰個楊丹唔係 nothing 嚟㗎，你知唔知佢原來佢同呢個即係 習近平條女啊？ 唔係港大嘅副校長譚廣亨咧，有長期合作關係㗎。但係佢今次咧，佢係被即係阿 Sir 去調查，即係成個。 我咧，如果俾人感覺就係成個港大咧，佢 搞錯， 佢調查即係呢個學術即係造假嗰個機制咧，係出現咗好大嘅漏洞同好大嘅問題。即係完全唔嚴謹啊！ 其實 係做法係， 其實係香港任何大學咧可以發生嘅，係咪？即係你叫喂，你而家見到就係話嚟香港做大學研究嘅係越嚟越多大陸人噶嘛，係咪？喂，但係原來大陸人係興呢一套嘅。喂， 即係其實未咁啊，未必嘅。即係你聽過即係日本嗰個咩小寶 乜 乜，即係 靚女嗰個嘛， 係啦，嗰個美女教授啦，咁即係。佢就话有研究咗啲万能细胞嘛，可以做，即系嗰啲干细胞研究，我唔系好清楚，但系佢话嗰啲细胞。 屌呢啲嘢，老实讲，我真系唔知呢人个老老又话乜嘢嘅。 啊，个早稻田大学。 喂，就系是呢啲嘢，得啊得， 系啊，即 系 特别噶啦。因为你特别系科学 hard science 呢啲咧 ，exact science，exact science 做到做到做唔到做唔到，你冇得。话主观判断去诠释呢样嘢，冇 啊 ！social science 点解我哋系求紧期加个 science 喺个 social 度咧？ 或者 我哋可以博懵啊嘛？即系我访问完金英之后，唔通金英走去攞个 transcript 嚟睇下咩？跟住我抽边句金英讲嘅又得？ 因为呢个系涉及我嘅专业学术判断嘛，抽边句即系呢个你嘅 challenge， 即系比较难 challenge， 真系唔系话唔可以 challenge， 系可以 challenge 嘅，但系。起碼有個容許你有部分嘅主觀判斷喺裏面。 其實呢單嘢最後就一件，即係其實最大鑊就係告密嗰條友啊！告密嗰條友，你唔知講 俾人鄧公估仲死啊嘛？ 係啊，最前大康你即係而家喺浸會大學做校長啦，佢之前做副校噶嘛？你知點樣話呢條友啊？佢話呢條友啊，以後唔使指啊，喺學術界啊，即係有定企啊咁樣樣喎。 即係唯威威屌大佬， 哇！真係你腐爛到咧，即係你話成個學術界腐敗到咧，即係你根本上係唔值得唔 deserve 咧，你而家嗰個 international standing 嘅其實係。 唔係因為點解咧？你學術造假咧係一個好嚴重嘅 嚴重 嘅問題，即係一個道德問題。 係啊， 即係我唔可以因為為咗出一篇論文，仲喺個知名國際期刊裏面咧做一啲石破天驚嘅嘢，原來你所謂石破天驚係你作出嚟嘅屌。 系， 不如我做个石破天惊嘅嘢，话即系几时呢个太阳会撞埋地球？屌我喺度作嗰啲数据都得嘅，屌咁即系系嘛？我一定好掂啦，攞物理学奖，即系呢个诺贝尔啦。 咁但系我呢个而家牵涉到咧，即系而家即系唔系话净止香港啦，全世界大学咧，即系都为咗争个排名啊嘛。咁、你争排名，一样嘢最一样其中最重要嘅嘢就系睇你嗰啲即系学 publication 系啦 publication。登咗咩期刊啦，出咗几多啦， 咩级数 嘅？咁所以其实每间大学咧，其实都喺度捽数嘅，基本上 系啊， 即系同 sales 冇分别， 同 sales 同埋 sales 保险冇分别，跟住个机制上啊， 就系、是、咁样啦嘛。 因为其实真系噶，通常一个助理教授你签约签你三年再三年啦，先 两镬 系啦，可唔可以知道除有 第三镬得唔得？ 系啦，第三镬得唔得就睇你即系系啦，有冇出到咩期刊，有冇申请到啲乜嘢研究基金。如果申請唔到嘅話，炒得嘅，真係有人 喂，咁 真係會炒嘅。 喂，其實阿吳博，你諗下都係幾大鑊嘅件事。嗱，我假設我30歲攞到個博士學位，好叻啦。30歲我做咗個助理教授，好勁啦。我有6年時間，捱到36歲，你老尾一個唔覺意，原來我即係出個 學位 唔掂， 唔續約就失業㗎啦，真係失業㗎。 喂，跟住你揾咩工作啊？ 揾咩工作咧？ 人哋24、5歲嘅時候出嚟，即係打工都好啊，嚇、東家唔打打西家。咁你36歲，你就揸住個博士學位，跟住原來大學唔撚用你， 你仲要做過助理教授喎、啊，咁你。是吧 ?PK? 是 啦。PK。 你又未做过都好啲喎，即 係。所以呢你咁样嘅制度系咪不断鼓励啲友咪做假囉。 咪就系奖励无耻囉。就系奖励嗰啲即系其实系做假啲人。而且。 所以我话俾你听我听过嘅消息啊我唔敢证实呢都费事即系讲边。 有收到风。